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。管家帮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。400-919-6188。 文化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。 特普利墙纸，经典传承1976，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，植物铺贴更环保。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，居然原创艺术家。400-650-4-3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，我是小东。创办于1988年的北京电视台少儿节目七色光今年到了而立之年。近日七色光团聚活动在京举办，不同时期参与节目的主创人员聚到一起，回忆30年走过的时光，请听报道。 七色光精神就是爱，爱孩子，爱大家，彼此相爱。 面对着七色光的家里人，各个时期的主创，曾任北京电视台台长、总编辑的张小爱感慨良多。30年前，他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到北京电视台，组建青少部，创办七色光。 从100多个名字里就选出了七色光，王健老师就设计了 logo， 就两个小手捧着明天的太阳，寓意就是儿童主题歌，选了七色光。 1988年12月31号，七色光开播。刚开播的时候，节目每晚6点播出，每天50分钟。七色光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小朋友长大，一批主持人也成长了起来。 七色光的主持人前前后后就有20-30人，小白姐姐、卢璐、小石姐姐，还有文文、旭东、曹一南，包括何炅是在校园内外主持过，包括撒贝宁、大学生致敬赛。 这几张照片1989年。 七色光第一任主持人小白姐姐如今是这档节目的责编。 做孩子节目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放到跟孩子一个状态上，这样就能把孩子最需要看到的东西呈现给他们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。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一系列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影视剧作品将在本周和大家见面。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、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大型通俗理论电视节目《改革开放关键一招》昨晚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首播，并将于今晚9点15分在北京卫视播出。节目由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个个细微却重大的瞬间切入，通过现场道具、真实档案和情境化讲述引出当期主题。单霁翔、谢春涛、张维维等名家大家将解读时代之问，张光北、林永健、王凯等知名影视人登上讲台，讲述自己与改革开放鲜为人知的故事。赛罕坝最美奶奶陈妍贤、英雄的川航机长刘传健、西藏扎西岗村原第一书记洛措等身边榜样也将在节目当中现身。另一部讲述改革开放时期，改编自阿奈小说《大江东去》，由王凯、杨丽、董子健领衔主演，童瑶、杨立新、赵达等主演的47集电视剧《大江大河》昨晚登陆北京卫视。由管虎导演、俞灏明、吴谨言等主演的电视剧《外滩钟声》昨晚在浙江卫视开播。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，也是电视荧屏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。本月22号到27号，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，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，回味童年记忆当中的生动形象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，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，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，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，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，让你一享尽快生活。 4001234567，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，东五环远通桥小交亭桥北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，乐享生活。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，夏日的郁郁树荫，秋日的甘美野果，冬日的温暖阳光。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，真心去感受，让我伴你左右，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，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。享生活，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。 北京时间上午的10:06，大家好，我是江夏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。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:00到11:00，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，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。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，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每一个月份的守护花朵。刚才我们的嘉宾还在跟我说，哎呀，好像我们上一次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还是另外一个星座，现在已经换了，我们已经来到了12月份了，好伤感呐！我们节目进入倒计时阶段了，欢迎，已经真的是陪伴了我们一整年时间，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关于鲜花方面知识的，来自于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，欢迎阿子。 大家好，我是阿紫，来自花刊。 哎呀，这句话明年只能下午听到了。对，然后呢，刚才我真的是说了4年1000多期的这个 slogan。哎呀，明年大家也只能到下午时段听到了，会有所改变，但是变化不大，好不好？这个 slogan 我还会保留的，明年呢，我个人会去 FM100.6，也就是北京新闻广播，到下午3:20到4:00这个时段40分钟陪伴大家，其实这个下午茶的时间也很适合，是我们鲜花的主题。 没错，我们下次争取来一个视频， 对，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。这不是我得在旁边给你时不时出点声儿吧，不然我们可能会报警，因为你一直默默的在插花 啊。我会跟大家介绍， 一边插花一边给我们讲解。哎呀，今天子毅带来的图片也很丰富，这九图真的是沿着我们上次没讲完的月份开始的吗？ 对，我们换了一下顺序。 就是并不是从第一张图开始，是接续上一个没有讲完的 啊。是， 哎，是， 对对对，就是要从第一张图开始讲。 我们上一次到底讲到哪儿呢？其实我跟子怡都不记得。两个好不认真做节目的人。但是我们有认真的听众啊，没有关系。11月份的时候呢，我跟子怡我们来聊月份啊，每一个月份它会有比较 代表性的， 也不一定是我们说守护花朵呢，是给大家一点点心理上的抚慰啊，毕竟冬天太冷了。 没错， 那这个守不守护的是另外一回事儿，但是每一个月份它很有代表性的，到了这个月份就会盛开的花朵啊，一到了这个季节就会想到的花朵。上一次我们给大家讲到了人间四月天啊，这是世界杯杯舞提醒我们的，谢谢你的提醒。 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跟子毅来一起分享我们每一个月份属于它的代表花朵。我们会从四月份开始往后讲，因为上一次呢，我们是从十一月份开始说的。啊，就是 从当时在的那个月份开始说的， 哎，对，在的季节，嗯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是怕一期说不完，然后 对，结果是真的没有说完。 我们说，如果从一月份开始说，今天这期节目结束，我们说不到现在这个月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当时挑了从十一月份开始跟大家说，可能有一些听众也错过了我们当时的节目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会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说到的，真的是说了半年左右的时间，五月到六月还没有说到啊，但是我们说了，说满打满算可能说了五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。 对对对， 天气冷啊，这个你们原谅我清嗓子，不然我有点推音乐。微博呢想要来看鲜花的图片，嗯，同时呢，因为今天我们要从四月份开始跟大家说了，往后说。一直到十一月份、十二月份，所以子怡也很贴心，给我们带来了每一个月份，属于它代表花束的图片，大家可以来看图，也一边跟我们聊一聊吧。在冬日里面看到鲜花，还是心情会很好的。在这样一个周二的上午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，长江的江，夏天的夏，就会找到我们了。有朋友在微博上面给我们图片评论了，这个是这个季节也会有的花嘛，让子怡来看一眼。然后呢，还有朋友说了啊，这个配图也非常的有节奏感呢，这个节奏是什么呢？月份吗？嗯，还有Vivian 说烦躁的周二，没完没了的工作，平和啊，平和，世界如此美好，不要如此暴躁。啊，主要看到这个话题呢，也是要开心一下了。嗯，上一次因为他就说了想把向日葵送给我， 嗯， 啊，就可能很适合我们节目，也很适合我在他心中的这个感觉， 对，像一个开朗的向日葵。 嗯，今天我是一株经常要清嗓子的向日葵，你们忍受一下，说依旧是向日葵送给夏夏，谢谢你。嗯，还有呢，小孩吃糖说我来签到的，没有问题啊。这个图片评论的说是蟹爪兰， 对对对， 我给你们看看我们家的蟹爪兰，长势不错呀，而且我能说我是第一次看到 啊，是吗？ 我觉得我可能在比方说有一些场合看到过， 嗯， 我只是觉得，哇，这个叶子好特别，或者是 嗯对 对 对， 嗯，但我因为我不是做这一行的嘛，所以我不太知道它的名称。你看我们的听众啊，就是非常有才的，一方面是他们会选择去养一些很有特色的花卉，另外呢，嗯，你们也比我知识要丰富，真的，每一位听众都可以说得上是我们的老师。嗯，某手一见说喜欢图七，让我想到了小时候自然的草地、水渠、芦苇，一抹花香。哎呀， 很美的画面， 只差翠鸟。行，啊，你们都是诗人，就这么说吧。但其实图七我们上一次有讲过， 对，有讲过。 那是几月份的守护花来着？ 图七，因为我们当时主讲的是天堂鸟嘛，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月的守护花。 哦，十二月份的。 对对对。 哎，你看，那 说 直缺， 你说的翠鸟是没有了，然后这个大鸟是有的。 所以我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再从十一、十二再一句话回顾一下，一直到四月份，在图片当中也是会出现的哈。 对，从图六，不对，图六呢是我们上一次开场讲过的那朵橙色的很小，看起来有点脆弱，但其实很坚强的花，格桑花、大波斯菊，嗯。 这是十一月份的， 对对， 嗯， 然后图七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天堂鸟，就像一只只鸟一样，这个也是很漂亮， 是当下这个月份的， 没错， 代表花朵， 对对对， 嗯，因为它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 很开朗，然后也很，就它有一种，因为它的花语是幸福飞来嘛，所以我觉得它确实还挺好的， 这真的就是下一秒就要飞起来的。 是 很有活力，因为冬天就是会大家担心说会有一点沉闷， 嗯， 这种感觉，因为外面也都很多树连叶子都没有了， 现在对，这两天北京大风真的是所有的树都成光杆司令了。 我周末的时候就是开车在郊区的路上，我当时还跟我的好朋友说，因为大家就其实是去玩的，我说冬天的这个心情啊真的是很不一样，就你一路开过去，虽然也有阳光也有蓝天，但就只有杆儿， 对对对， 只有棕色，就颜色也很单调，可能你偶尔能够开过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松柏类的那种吧，就是， 对， 但是它那个绿色也非常深， 没错。 我说我特别期待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重新走一遍当时开过的那条路，因为那条路很笔直笔直，你知道吗？ 对， 就旁边又只有树，因为在郊区嘛。 哎，北方是这样的，一到冬天确实很萧瑟。你看这两天南方在下雪，多秀气啊，一点都不一样，和我们北方的雪。 我特别喜欢那个微博上面有一个，应该是也是网友做的吧，就是他用雪捏了五只小鸭子的形状， 哦， 就摆在西湖边儿，那个围栏上，我就觉得哎呀，你看高手在民间， 对对对，是这样的，确实不一样。 图七天堂鸟是现在我们所处的十二月份的代表的花卉，也会给大家打破一些沉闷冬季的感觉， 没错，就是感觉可以飞起来。 想要来看图提示大家啊，听我们说的很热闹，又想要通过鲜花的图片，而且真的是每一张都可以做来手机壁纸电脑壁纸都没有问题的，可以来找到我的微博，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了。同时呢，如果大家说哎，我们怎么找到花刊啊，然后问一问啊这个花的养护的一些具体的信息，也都可以在我转发的这一条，就是他们的官方的微博下方可以直接给他们留言或者是私信都可以。好了，我们要接茬说1月份， 哎，一月份呢，就是我们的这是图八了。图八当中，我们因为一月份这个花呢是一个配角这样的一个花，所以大家看到的是这个花当中细细碎碎的那些白色的小花满天星。 哦，一月份的守护花朵或者代表的花朵是满天星。 对对对， 它的花语是什么来着？ 满天星的花语其实是说配角，就是。我记得当时前段时间，也就是前几天看到一个故事嘛，说有一个男孩子持续的给一个喜欢的女生送了很久很久的满天星，然后这女生特别不解，说后来可能都过去很多年了，她突然发现满天星的花语是配角，就是那个男生说我，因为她很高高在上的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，就是我可以甘为你人生当中的配角， 一直 陪着你， 一直 守护着你，就觉得好温暖，有没有？ 可是故事的结局两个人并没有在一起， 故事结局我没有看到，希望是幸福的吧。 你都已经很多年后了，很多年后姑娘才看到， 也是啊。 对，就是哎呀，这个好啦。小孩吃糖说身份证是昨天过生日，正好天堂鸟， 哎，生日快乐。 哎，这个确实是一个可以让人很活，觉得很活泼，跃然啊，这个在你的屋子里边一下子就活泼起来的一个花， 没错，对。而且我发现十二月份就是最近生日的人还挺多的。因为我， 哎呀，每个月份都有啦，真是。不要着重说十二月份，哎，有时候是这样，就是可能还是跟就人的性格啊，或者是哎相处的这个方式啊， 会有 关系。 比如我身边，我发现就是十二月份是还有一月份的特别多。 哦，我身边是八九月会多， 是吧？ 大家就知道跟我很合的星座了，我就不说了。好啦，一月份的这个守护花朵也好，代表花朵啊，是满天星。它的花语就是配角。那，哎呀，不知道在生活当中。其实满天星真的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， 对，因为它本身就是，你看它搭配在花束当中是一种角色，但其实你如果单独把它放在一起，首先它是可以完全放成干花的，可以放很久，然后它自己单独的在那边桌角啊，或者是你们家柜子上啊，就可以单独成为一道风景线，也是很美的。 配角的光彩啊，有时候我们也要去关注一下。这是一月份的代表花朵，二月份呢？ 二月份大家就看到是好像和满天星有一点像，也是白色的小花，但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品种腊梅。上次跟大家介绍过了，这个腊梅呢和我们中国产的腊梅不一样。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产的腊梅是黄色的，然后呢就是枝，基本上是只有树枝、树杆，没有叶子，只有花。但这个呢是来自澳洲的澳洲腊梅。是白色的，然后很细小，但非常清香，花期很久。 好，这是二月份的代表花卉。三月份我们要说到三月了。 三月份的花呢？ 而且刚才那个腊梅要提示大家，就是图九，对吧？ 图九那个白色的啊、你觉得好像这个蕊有一点点绿色那个感觉，绿色的、 会有会有、对， 真的是很特别，跟我们想象当中的腊梅觉得 不太一样是吧。 来看图九吧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图了。 然后下一个星座呢其实是三月份的这个星座，双鱼，它代表的花卉呢我看了一下好像图片上没有放，可能因为是太常见了。 你不要这样是三月份生人， 因为其实可能在我们几乎每一张图片里面都有，就它其中有一个呢是玫瑰，还有一个呢是百合，就是香水百合、常见的白色还有浅粉色这两种吧。粉色百合相对比较常见一些。 哎，你看三月份它的这个代表的真的是很春天了， 就鸟语花香是不是、 就是你最常见什么样的花在这个季节你就能找到。 而且它的花语是浪漫和艺术感，我觉得很适合。 很适合三月份生人。 对对对对、 你们的守护花朵就是玫瑰或者是香水百合、 对，大家看正中间这张图了，这张图中最显眼的这个粉色的花就是玫瑰。上次好像也跟大家介绍过，这个玫瑰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朱小姐。 是上一次错过了来看朱小姐的朋友，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C 位图五当中来找一找，就这个粉粉的， 在蓝色和其他花的交界之处那几只比较显眼的、 而且它也就是也很有层次感，它不是一个就是一粉到底的， 没错，它是粉色当中其实带一些橙色。 哎呀，你看这个感觉朱小姐很有意思啊。就其实玫瑰啊包括百合的这个它的细小的分类是很多的。 对对对、 所以也不能说它普通啊、它是真的是很 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品种、但是其中可能有很多大家并没有日常能够见到。 好，说这个我的守护花还没有讲，对，还没有讲到，马上啊！说完四月不就到五月了， 就一直卖关子。 对，这哎，跳过五月直接讲六月是吧？ 好， 就为了让大家听下半时段，我们也是拼了。说那守护啊，也有人问说这个守护花卉就只有一种吗？其实也不是， 我记得我当时说过，一般来讲每个月可能有2到3种。